伤痕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现在共享单车呢开始丧心病狂的玩起了音乐，近来抖音短视频还有摩拜单车联手推出了首款音乐共享单车，传说当中自带背景音乐的单车啊，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耳机孔插上去可以一边骑车一边听歌呢？还是蛮期待的。北京师范大学新生报到采用了刷脸注册，新生面对设备呢暂停两秒，然后进行脸部数据比对，就可以完成注册报到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

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记得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 西南政法大学的食堂装修风格变得文艺范儿十足，不仅有照片墙、欧式路灯，还有各路美食。有网友说这装修的比家里面还好啊，有没有很羡慕？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